潘林和李一博顿时都是一怔，被两人解说误导了的观众也是一怔。突围，这个方向好像不像啊，这个方向这不是朝着又一只精灵撞过去了吗？李一博又开始若有所思了，但这次局势发展较快，还没等他想透彻呢，方瑞的海无量已经又撞一只小精灵， 轰轰轰， 同样又是低阶技能加普通攻击，连打带走的一个小精灵就这么又被灭平，然后继续。李一博至此终于恍然， 哦，顺着包围的圈逐个击破。 由于李远没有他们这样的上帝视角，当小精灵被击杀时，他也就是从自己给小精灵设定的移动路线上大致判断出海无量此时的方位，他并不能完全掌握海无量的准确动向，而被放远的精灵一时间也不在他的操作范围内，他只能对自己操作范围内的精灵进行调整，而方瑞就是针对此点进行强力的袭杀。虽然一开始的举动着实猥琐，但是此时方瑞打的可谓是雷厉风行，海无量一路袭杀两个小精灵后，终于又遇一个大精灵，哗，一溜冰块落下，这是个水系大精灵，在察觉到海无量后立即就是一个落冰攻击，海无量翻滚避开，一挥掌，一个气波弹就退出去，谁想这水系大精灵居然一个横移将这气波弹给避了过去。方瑞顿时明白，这个水系大精灵是在李远的控制下的，虽然他的视野里还未见八音符，但是这个水系大精灵却正巧都在双方视野可以触及的范围内，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这种时刻是继续上前还是撤退？潘林和李一博正提着悬念，话还没说完整呢，海无量就已经果断地冲了上去，螺旋念气杀，一拳挥上，旋转的念气搅动着迷雾，螺旋的气劲看起来愈发的清晰，水系大精灵还想闪避，但是这螺旋气劲却也追着水系大精灵移动的方向拧了去，召唤师对召唤兽的控制到底及不上对自己角色那么如臂使指，这一击终于还是没能避过，螺旋念气杀的念气轰在水系大精灵上，又是这种怪异的声响，顺着这绞杀的气劲，水系大精灵急速朝后弹开，螺旋念气杀可没有这么大的吹飞效果，显然这是李远在放弃躲闪后立即操作水系大精灵顺着螺旋念气杀的冲击力后退才显得这么神速，风转流云，海无量立即也开启了这一技能，移动速度骤升，几步迈出仿佛行云流水，一转就已经追上了水系大精灵，一掌拍上，气功爆破，念气寂然无声地灌入水系大精灵，通过透明的身体里，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气功爆破的念气注入后是怎样在游走冲击，而后先是啵一声轻响，水系大精灵的体内出现了裂纹，跟着轻响不断，裂纹迅速爬遍他的全身，最终砰一声响，水系大精灵就这样崩得四分五裂。这时李远的八音符也已经出现在方瑞的视角内，而且身边不乏帮手，之前方瑞先后击杀两个小精灵，李远立即就让八音符召唤补充，从这端再次出发，再加上之前那波扩散调集过来，此时八音符身边火系大精灵也已经召出，小精灵更是不少，一看海无量近在咫尺，精灵迅速成列，精灵流的战斗就是要靠数量，要靠精灵之间的协同配合，真单拎出来的话，除了精灵王，像大精灵这档次的战斗力比四兽或是死亡骑士都颇有不如。海无量这一路杀来，李远试图进行的包围彻底没能成型，眼下距离相近，正面相冲，想做包围得更为仔细，谁想海无量冲到这一步就为止了，一看八音符这边整齐列阵，方瑞在频道里发了个笑脸儿， 海无量反身就钻回迷雾了。李远这哪能这么轻易放过呀，众精灵连忙分裂追上。但是上帝视角的观众们看得清楚，海无量这一逃也是假逃，退开就开始绕圈游走。方瑞在奔放了一会儿后，转眼间就又开始他更为拿手的猥琐。不大会儿，一只小精灵搜到了海无量，方瑞毫不犹豫，海无量冲上，三拳两脚将其击杀。游走，继续游走。方瑞所做的乍一看和莫凡有些相似，但事实上的方式方法并不相同。莫凡是想努力摆脱精灵的搜杀，而方瑞却是在积极地和精灵们开战，一有发现上去飞速解决，然后继续猥琐。李远的精灵军团顿时被杀得有些不成样，看得潘林连连感慨： 莫凡也这样打的话不就好了？不一样的 啊， 方瑞可以这样打，但莫凡不行。 那为什么呀？ 因为法力，八音符的法力。其实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李远的精灵流现在比不了那时围杀莫凡时紧凑。方瑞现在能打成这样，是建立在莫凡打过一阵的基础上。因为之前的消耗，李远现在没办法再像上一局那样细致奔放，那样的话法力肯定不足以支撑全局。 可现在这样， 现在这样也完全抓不到方瑞啊。我想他不如放手的搏，能拼掉对方多少算多少吧。 李一博这次没有看错，李远此时面对的确实就是这样的尴尬。而猥琐流那可是插刀的好手，就是抓着你的软肋，不客气不留情的一刀又一刀的猛戳。方瑞本场或强硬或猥琐，却都是牢牢吃准了李远的弱点。无论是召唤师在这幅图上不利的地方，还是莫凡努力创造出的法力问题，方瑞全都牢牢地把握住了。 哼，一点没有浪费队友的铺垫啊，真是个可靠的家伙。 场下叶修感慨着，大家都去看莫凡，想看看他对于方瑞将他所做的努力完美地消化掉会不会流出几分欣慰。结果这家伙只是盯着比赛的场面，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 喂，这场应该没问题了吧？ 陈国问叶修。 没问题了， 叶修很肯定地说着。因为李远这边八音符的法力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分狼狈的境地。 不过打到这地步，蓝宇那位应该会来波爆发，看方瑞的应对了。 叶修看问题可比李一博准确多了，李远这边苦攻对手不下，知道不能再这样摆好，如此继续下去只能是浪费。于是他倾尽八音符的剩余法力，不再考虑太多，顺势提高节奏，加强了召唤密度，牺牲的精灵空缺迅速新召精灵补上。方瑞这边顿时也感到不一样的节奏，知道对方真是好无可耗，选手放手一拼，也是在为下一场的队友尽可能的争取了。 来吧，决胜负吧！ 方瑞在频道里呐喊着，海无量笔直地冲了出去，不是朝着八音符所在的方向，而是最外围。 决胜负的时候到了，方瑞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潘林十分兴奋地叫着， 他这是要逃跑吧？ 我。 潘林差点脏话出口，忍住。再一看场面，海无量只打拦在面前，再不和其他方向出现的精灵做任何纠缠，笔直地冲向了一个方向。这可不是要逃走吗？ 莫凡的脱身技术确实非常非常出色，但是相比之下方瑞却更有经验。李远这边节奏一变，他立即就察觉到了， 然后他就跑了。 是的。 两人的声音都逐渐低沉，仿佛不好意思诉说这个事实一般。决胜负的时候方瑞跑了，而且挺成功，因为那时李远刚刚准备放手一搏，他开始提升召唤节奏，结果未等他全面铺开，方瑞是已经闻风而逃。是的，闻风而逃， 极不光彩的形容词，但非常称得上此时方睿的作风。而后结果就更奇人了，他这一跑，李远的八音符空耗了法力，一堆精灵急吼吼地追着，而后随着时间的消逝，一个一个接一下的碎成元素泡影，再然后方睿的海无量威风凛凛地出现了。 喂，你自己退出还是要我动手啊？ 频道里他傲然发出消息，满场那个嘘声啊。 这个不好看是不好看，但从事实来讲，方睿做出的抉择都十分有效，而且这些猥琐的决定，如果不是有对应的才能，即使想到也不一定能做到。 是啊，比如最后的逃脱，如果不是对节奏异常敏锐的直觉，恐怕很难成功，是不是李指导？ 是吧。 那就这样吧。 嗯。 一个没了法力的召唤师，那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更让人闹心的是，他还有 98% 的生命，除了上场对莫凡时的那枚手里剑，他就再没遭受过任何攻击。结果现在空无法力，一直未受的攻击总算是全来了。 看我的厉害！ 面对没有法力的召唤师，方睿顿时豪迈起来。 方睿这名选手的履历其实是十分丰富的。 潘林这时试图从某种角度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猥琐流的大师是怎么养成的。 是啊，他最早跟几个朋友一起胡乱组过战队，参加过挑战赛。 一帮十分猥琐的朋友，一支十分猥琐的队伍。 后来他们的成绩并不太显眼啊，但是蓝宇战队这时候注意到了他们队中的方睿。 蓝宇战队总是对个性选手的挖掘由来已久啊，然后方睿就进了蓝宇训练营，后来又被呼啸挖走，现在又到了星星，这当中职业换过好几次，真是一个奇才。